都咪 keep DQ 到羅冠聰啦、 啊。嗯 係咪佢咩人民共和國咁就大家嗰啲唔需要，但你好多好多動作即係又舉標語又成、嗯、你都未到佢㗎。但係你呢三個呢 未有啲咩 C 呢個政改方案嗰啲八三一決定好像都未有。 嗰個長毛。 係啊。 嗯。 長毛嚟㗎。 唔止佢。唔止陳志全呢仲有。 咁你記住因為點解呢佢計咗條數㗎。咁阿姚松炎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梁振英條氣唔順嘛大佬。 嗯。 即係佢個飯嘢俾你攞走佢係一個最大嘅敗筆嚟㗎嘛喺佢嚟講。我覺得啫。嗯咁你有冇政治考慮就啱。 咁但係我覺得呢即係三個裏面呢佢四個啦、啊、長毛被 DQ 機會就唔高嘅、 嗯。 因為你話佢唔莊重㗎嘛。但係佢攞一把黃遮係咪唔莊重佢哋有得打囉。即係啲打內容打證據嘅嘢其實係有得打嘅。 去到咁其實都只係話俾你聽一個訊息嘅啫鬥爭係仲未完結嘅。即係你見到話習近平而家喂佢睇住 Donald Trump, 佢 Donald Trump 喺亞洲嗰度嘅動作就係不斷咁樣 approach 日本韓國台灣。喂佢你咪見到佢咪只能夠不斷咁樣利用各種唔同嘅途徑就走去喐泛民就走去挑戰香港人接受個底線。如果不是这样他没办法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的。 嗯是啊这个就。 因为重新围堵你嘛你 Donald Trump 摆到明。 好啦哇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啦。那就嗱我们就那个直播呢就还未完的。那因为呢我们就久违了的这个炉炒花生呢又回来啦。那虽然土伯未在这里但是呢那啊，周深会加入啦，系咪？阿广明兄会唔会帮手啊？ 试下啦，试下。 啊，咁啊，阿龙啦，吓，咁啊，系啦，咁啊，唔好行走住，咁啊，即系一阵间咧就要留意直播咁样样。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